首先应该说明一下，今天这个主日在教会年，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0章34到42节这整段，但是40到42节这部分是涉及到整个马太福音第10章的内容，所以我想这个范围有点太大，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正道里面，我只要思想34到39就好了，就比较容易处理34到39。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上个礼拜一，我带全家到 New Harmony, Indiana 新和谐这个城市。那你如果去过新和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城市200年前有2次的试验，要办一个乌托邦 Utopia, 一种完美的社会。他们想要大家都和谐，他们产业也是大家一起共用的。那么第一个试验持续了11年，这些人是还好的，虽然他们有一些奇怪的教导，还有一些奇怪的做法，但是至少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是很认真看圣经的。这是第一个试验。但是第二个试验呢，是很不一样的，它只持续了2年，但是它一直影响了这个新和谐这个城市一直到现在，并且这第二个试验的人一直到现在，新和谐的很多人，就是整个城市来说，他们是很清楚反对传统正规的基督教。你如果去看新和谐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反对基督教的证据，比如说在一间所谓的 roofless church 无屋顶教堂那边，在一个牌子上写的一段解释的话说，以前的人有他们的宗教，但是现代的人，我们需要一直创新的宗教适合我们这个时代。那这个意思当然包括了基督教是以前的人暂时的宗教而已，现在跟我们没有关系。在新和谐你也会感觉到很强的味道，他们认为其实每一个宗教都一样，我们不要因为不同宗教而纷争不和谐，我们无论是什么人什么宗教，我们可以和谐，互相接纳，互相容忍。那个同样无屋顶 roofless church 无屋顶教堂里面的确有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一个后面的角落，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一些奇怪的偶像，特别是在圣坛最明显的地方有这个偶像。新和谐这个城市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都和谐，什么人什么宗教什么世界观我们都要容忍，我们可以一起和谐了。那关于这一切新和谐的观念，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激烈的回应，他说不，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这些话是很不容易听的，对不对？我们也许也在想，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赐给我们平安吗？对呀，在圣诞节的时候，天使就唱荣耀归于至高上帝，平安归于地上子民。先知以赛亚也预言说，弥赛亚救主会是和平之君。甚至在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里面，前面几节也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里，耶稣叫门徒他们要把平安赐给人。所以耶稣在这里第34节怎么说？他来不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平安，反而是带来刀剑。关键是我们是在谈什么样的平安。 什么样的平安？新和谐城市所指的平安和耶稣真正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最真实的平安，这平安让我们人跟我们创造主上帝有完全合一的关系，这也是永远的平安，是这样的平安。但是这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的。圣经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在耶稣有拯救，只有在耶稣有平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一的管道得到最真实的平安，与上帝和好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相信他才有这个平安。并且如果耶稣是唯一的管道得到平安，意思也就是说，所有其他人想出的方法得救得到平安，这些都是错误的，最后这些都只让人灭亡下地狱。那么当相信这些其他方法的人，当他们听我们基督徒说唯一的一条道路得到平安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逼迫我们基督徒，刀兵刀剑就来了。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最应该有和睦和谐的地方，甚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非常不和谐的情况。新译本圣经比较根据原文希腊文把35-36节翻译成这样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分裂，人与父亲作对，女儿与母亲作对，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意思不是说耶稣要家人分裂，他不要，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相信我，你有可能就会受到逼迫，甚至从你家人那里都会受到逼迫。有些人就是会拒绝我，因此他们也会拒绝你。你如果选择跟随拒绝我的家人，或者为了我的缘故而不跟随拒绝我的家人，并因此受到一些逼迫，你就是要因为跟随我而受到这些逼迫。耶稣接着就这样说，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因为失丧生命的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你跟随拒绝我的家人，你跟随拒绝我的家人得到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样与家人和谐的生命。但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就不是我的门徒，最后你也会失散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这样，你做我的门徒，你不跟随拒绝我的家人，你失散那种生命，你拒绝这样的和谐，但是这样做你就是得到最真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你也得到真正的平安。我想你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你们其中有一些人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你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家人就非常反对也逼迫你，你家没有和谐，你家反而有分裂，你跟家人作对，这是非常不容易，有时候很痛苦。 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或者应该说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已经找到了我们，但是我们家人就是拒绝这平安。我们很想要他们也得到这个平安，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还是一直碰壁了。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受到逼迫，甚至从我们的家人都会受到逼迫，因着耶稣的缘故家庭分裂了。我现在要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经文里面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这词就是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再来念第37、38节，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这样说应该是很容易理解了，耶稣说你若爱家人过于爱我的，这段话在这整段经文里我们应该了解说，当你有家人不要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你若跟随拒绝我的家人而不跟随我，你就是不配做我的门徒。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你若这样做，你明明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现在要反问，还有当有冲突的时候，你如果反而爱和跟随耶稣，而不是更爱跟跟随拒绝耶稣的家人，意思是不是说你就配得做耶稣的门徒吗？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至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很容易想，因为我做的决定，比如说我不跟随拒绝耶稣的家人，反而我跟随耶稣了，因为我这样做上帝就接纳我了，他喜欢我了，我也配得做耶稣的门徒了。很多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大概也包括在里面，认为因为我信了耶稣，上帝应该给我顺利的日子，好像我们在跟上帝说，父啊，上帝啊，我已经做我的部分哦，我接受你，我相信你，现在你就可以做你的部分，你可以祝福我了，好，我准备好，你可以祝福我了。的确，天父上帝会祝福他的儿女，但是刚刚那样的想法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都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任何决定或任何的行动。上个礼拜我们听耶稣告诉11个门徒，他们要10万名做他的门徒，他们如何做呢？耶稣说他们就是要给人施洗，也教导他们耶稣的话。耶稣自己透过教会那样给人施洗和教导人耶稣的话，耶稣自己使人包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了。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耶稣拣选了我们之后，他借着洗礼重生我们之后，我们的确由圣灵帮助我们不跟随拒绝耶稣的家人，不跟他们一起拜祖先等等，但是这些是上帝重生我们的成果的结果，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礼物，是上帝自己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起来。我们自己无论做什么，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好，我们自己永远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的像耶稣所叫我们说的一样，上帝啊，我们是无用或者不配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按照我们的表现，我们当然自己不配 做耶稣的门徒，这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表现得不够好。比如说关于我们不相信耶稣的家人，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爱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适合的时候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我们都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了，不配做上帝的儿女了。但是有一位是配得的，有一位表现得完美，他一直不断地跟随他父上帝，他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圣经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耶稣是配得，因为他曾被杀，曾用他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上帝，使他们成为我们上帝的国度和祭司。这段启示录的经文是非常特别的，这里说耶稣是配得，因为他被杀，因为他把我们买了来归给上帝，因为他使我们成为我们上帝的国度和祭司。可以说耶稣是配得，因为他使我们做他的门徒了。我们本身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是配得，因为他使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了。他也是配得，因为借着他的救赎工作，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骄傲地认为我们做了我们的部分，现在换上帝要做他的部分，包括我们常常没有好好地爱我们的家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上个礼拜，包括你今天的罪，因为耶稣一直赦免我们，他是配得，都是耶稣的工作，连我们的信心也是他的工作。耶稣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使我们相信他。这个信心呢，也就是一个与耶稣的连接。所以现在耶稣的配得也就成为我们的配得。可以说，因为耶稣使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配得。这是因为所有耶稣的门徒借着信心已经得到了耶稣自己的配得。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爱。新和谐城市要我们以为，我们如果接纳容忍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宗教，我们就会有和谐，会有平安。新和谐的人也说，他们就是在做这样，他们欢迎所有的人、所有的宗教。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他们所写的东西，你就会知道他们不接受所有的宗教，他们反而是激烈反对正规基督教的，他们是激烈反对基督徒的。这是因为圣经说，我们人不能靠我们的善行，我们人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得到和谐，不能靠我们任何所做的得救，得到真正的平安。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拯救、唯一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你如果拒绝他，你所得到的不是和谐，不是平安，反而是灭亡，永远是永远的死在地狱里面。新和谐不会帮助你，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里，上帝已经帮助你了，他也一直不断地帮助你。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你真正的平安，他使你相信耶稣，他使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了，他给你永生。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紧紧地与耶稣连接起来的，所以世界各样新和谐的人，包括我们拒绝耶稣的家人，他们会逼迫我们，甚至在我们家庭里面也许会有分裂，我们跟我们家人也许会作对。但是我们要坚强，我们知道唯一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这个， 我们也知道耶稣也是我们家人唯一的平安，上帝也要他们得到这个平安。我们就继续爱他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当我们有好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不用害怕，不用胆怯，耶稣上个礼拜给我们的应许这个礼拜还在，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怜悯每天早晨也都是新的，他的平安每天也都是新的。对，我们每天一直到永远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新平安。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